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私语时，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每天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每天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22点是我们的播出时间 ，FM 107.3 ，AM 1026，这是我们的播出频率。大家可以在北京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播出的今夜私语时，那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或者是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我是主持人孙岩，大家可以在新浪找到主持人孙岩，就可以给我留言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石宇老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个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些情感问题哈。有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个过去我们觉得恋爱关系当中或者说男女伴侣关系当中，好像都一般男生都蛮主动的，女生都比较被动一点点啊。但是这个女生呢问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让男友对我越来越主动。但是第一，现在的这个男人哈，男生哈，好像不怎么追女生了，不像过去一样追着女生跑。那现在呢他遇到的这个男朋友就是这样的，遇到男朋友呢其实并没有特别费劲的来追他，他们俩就确定这个恋爱的关系了。都是因为我对他有好感啊，他稍稍的对我一表示，其实才单独约我出去第一次，那么我早就对他有意了，然后我们就很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他说之后吧，我就发现了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他很少主动。比如说我们平时两个人都要上班，都挺忙的，到周三周四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着急了，他怎么还不约我啊？那周末我到底是要不要和我的闺蜜出去上街啊，自己去安排事儿啊？按说恋人周六周日都会在一起的，对吧？那么他怎么还不主动啊？我没有耐心了，所以我就只好问他，我说这个周末我们干什么呀？然后好长时间他才回个消息说你想干什么呀？就是第一不主动约，第二呢不主动安排活动，那我还得费心，我还得琢磨，哎呀，上个星期我们去吃过这个日料了，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到哪儿去啊，我们吃什么呀，这个星期有没有什么电影啊演出啊，我得琢磨这些，然后我来做安排。这个我们这样的话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我就会发现他越来越不主动。而且不仅如此，那么平时你说你想让他关心一下哈，你跟他撒个娇，你对他说，你说今天我有点不舒服头疼，很长时间你都接不到他的微信，然后你又追了一句，你说你也不关心一下人家，人家说了人家头疼，那边说哦，那我也不知道头疼该怎么办，你要去看医生吗？诸如此类哈。 这些不主动的男生其实分为几种可能性。首先第一种可能性是这个男生天生不主动， 就是专门有这样性格的，他不论他自己是谁，你是谁，他都不主动， 嗯， 甚至是在工作单位当中都不会主动拍领导马屁的那种， 嗯， 说在恋爱当中很可能一贯保持他的这种作风了。那另外一种可能性，也是可能性非常大的这一种哈，就相当于他找的这个伴侣其实并没有他期待的那么高的分数， 也就是说他找的这个伴儿并没有调动起他主动的积极性。 对，我换句话说大家就能更能理解了。如果假如说哈，在商场里面逛逛逛，然后你会看到一件衣服还 OK， 还挺好看的，然后它的价格呢你认为性价比也就那么回事儿， 嗯， 比如说1000块钱挺贵的吧，然后好看程度也还行，那你就会在想买不买呢？其实这个时候你的主动性并没有那么高，也不会一当场就拍下来，你可能会犹豫一番。然后如果在商场里面同样是遇到这样的衣服，你会看到，咦，2折200块钱呀，而且这个性价比在你来评价来说它值1000块钱，所以你对这件衣服的追捧程度当然就要比它原价的时候要高呀。 对， 所以说相当于这样的一种变化哈，就是稀缺，所以说产生的这种比较高的主动性。 嗯 啊，然后呢在婚姻市场里面同样的，如果他能找到都是7分的女孩子， 嗯， 10分满分，各方面综合水准是7分的，那么他有可能就不会那么的主动，因为反正我不找你这个7分的，也有很多7分的来找我。 对 啊，然后如果你要是个9分的女生的话，你看她主不主动。 嗯， 所以这就是这两种可能性，然后你要分辨一下到底哪种可能性比较多哈。那另外你会说想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他会问你，那你说吃什么呀，你说去哪儿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玩一点技巧的话，你蛮可以再把球踢给他。 嗯 啊，你可以说，那你想去哪儿，我跟你，我陪你一块儿去。 嗯 啊，这样的话他就会，你要让他也会主动思考了。你知道很多男生其实特别怕麻烦的，因为女生是一个很麻烦星球的动物，就是当她说亲爱的我们去吃日料吧，她说啊，日料不是上周刚吃过吗，我觉得那家也并不是很好啊，就说嗯，那我们去吃中餐， 嗯， 那个炒菜还不错哈，然后这个女生可能又会讲了，哎呦太油了，长胖胖啊， 嗯， 然后男生又说那怎么办呢，那到底吃什么，吃回转寿司啊，还吃什么拉面啊等等哈，这些东西，然后他会发现他每次提议的话很容易遭到女生拒绝。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人当然就不主动了。 嗯， 我陪你那并不是说我想逃避责任， 对， 或者说我不够主动，而是说我尽量想满足你的需求，以你为中心，难道这我还做得不够好吗？ 对， 所以你看这就是男人误解了女生，女生误解了男性。 嗯 嗯，所以如果这种可能性的话，你蛮可以告诉他，或者说让他尝试主动解决过几次，然后你很开心的去赴约，然后你不要指责他选的餐厅或者活动安排的不好，这样的话看看他还主不主动。 嗯，对，嗯，这是一些让男生主动起来的小技巧哈。但是这个刚才石宇说到这儿哈，可能有一些女生听来就有点点自己开始估量了，说哎呀，我到底是几分的女生呢？ 对， 就是我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我是男生心中那个9分的女生呢，是吧？还是我在男生心中，我的这个分数是怎么衡量的呢？想听一下石宇老师的意见哈。 我们所说的伴侣价值叫 mate value。 嗯 啊，伴侣价值，它其实你要看它综合的来评价，并不仅仅停留于颜值。 嗯 啊，也不停留于身材。我们要看他的学识、修养、性格、为人包括处理事情的能力，包括你的职场的发展、未来的可能性和潜力，所有的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分子。 嗯， 就是他得需要除以一个数，然后才能得出来你的整个的伴侣价值。我这样来说，这个分母到底是什么，需要除以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哈？有的女生条件特别好，美得一塌糊涂啊，然后后面追捧的男生一堆一堆的，但是这个女生被别人得知她3天2头更换男朋友，或者同时在跟几个男生相处，请问她的伴侣价值是高是低？ 嗯， 一定是低的，对不对？那你看她的综合条件那么好，为什么她伴侣价值是低的呢？是因为她的忠诚度。 嗯， 也就是这个女生再价值再高，但是她跟我不长久，那她整体伴侣价值当然是很低的了。所以说除以的这个分母啊，这个数字是她的叫亲子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她劈腿的可能性。 对对， 所以整体的这个伴侣价值等同于以上我们说的综合所有的条件，然后除以他的出轨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女生就可以自我判断一下了。你不光要长得漂亮，或者学识也好，谈吐也得体，但还有就是你的伴侣忠诚度要很高。啊，可不能说三天两头然后就开始想要更换男朋友哈，这样的话也是让男生感觉不安全的。 那么有一些女生就说了哈，说这个世上大多数的女孩子放眼周围哈，大多数的女生她其实都不是那么漂亮出众，综合分数会那么高哈，比如说一份好工作啊，家世背景也不错啊，这个又会讨人喜欢啊等等，这样有很多很普普通通的女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也有很多，这个颜值也并没有那么高啊，这学历背景也并没有那么好啊，挺普通的。那这些女生就说了，难道我找的男朋友我去谈恋爱的话，我就是一个低分值的女生了吗？或者说我就一直可能会是那个没有办法在感情当中掌握主动的女孩了吗？ 啊，事实上啊，我们都说这个伴侣价值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更改和创造的。 嗯， 就跟你的先天条件其实有关联，但是关联并不是致命的。比如说你出生的时候你长上就是这个样子已经注定了，但是你可以学化妆啊，对不对？如果你的长相很普通，你可以修炼的气质很好啊。如果你的气质也不够好的话，那你要把你的学识修养弄得很好啊。 嗯， 这些都是提高伴侣价值的很好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说这东西就注定的，我改不了了，我天生就这样，那可不是。我见到有很多女生，她其实先天条件并没有那么优秀，但是她获得了很好的这种后面的婚姻生活，原因也就是她很注意来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修为和整体的素质。所以让人每天都看到她，然后赏心悦目，跟她在一起很舒服，难道这不是一个女生她成功的一个标志吗？然后我觉得有这里面我必须要指出来哈，就是好多女生认为那伴侣价值是说给女生听的， 对， 就来评价女人的，其实不是，对男生同样适用，男生的这个身高、强壮程度哈，包括腿长程度等等，他这些都是考验你他的伴侣价值。当然，对于男生来讲，还要考验他在有没有稳定的工作。有没有固定的住房等等哈，这些都很就是女生都会来拿这个来评价男生，所以不要认为只是单方面评价，我们都是在双选。所以我举个这个颜值真的不算是很高的人，我相信我说的他颜值不高应该不会有人攻击我，因为这是公认的，就是黄渤。就是有人评价黄渤是他，就是说当智商和情商都高时，颜值就是个赠品。 还真是这样的，你根本就忽略了。对 对，所以黄渤的他自己的粉丝也说啊，有颜的人迟早会被更有颜的人然后替代掉了。 对， 因为你看你颜值很高，但是总会有衰老的时候。 对， 然后呢也会有审美的这个不同。 对， 像过去的这个明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大概的轮廓，刘德华、张学友这样啊。 对， 那现在的这个偶像明星什么吴亦凡，这还有好多小鲜肉啊， 又不一样了，就审美社会审美已经不同了。 所以难道你要跟着这个社会审美的这个要求来改变自己的脸吗？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了。 对， 所以说我认为这句话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哈，就是当情商和才华，就是你拥有这两样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不会担心你的颜值被别人超越，才会让一直会有人来喜欢你。所以说这个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这个 MV 伴侣价值啊，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提高的，而且会源源不断的大量的这个大幅度的提高都是有可能的。 对，我觉得石宇老师说的特别的对，所以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有的时候我们先天的条件其实就摆在那儿，但是如果我们被先天条件所困惑的话，我们就觉得哎呀，我长得不如别人，别人都比我长得更可爱，别人的条件都比我更好，你就在寻找伴侣的路上一直是低着头在找。 对，所以我很担心这个提问的女生啊，她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找的这个男生，你别管自己是到底几分的女生，你很可能都会找了一个比自己要综合条件要更好的男生。所以他对你不主动，那是因为他能找到跟你大量的可以替代你的人， 但是你能不能找到替代他的人，你会觉得很难得。 嗯， 哎，我下次再找一个这么优秀的男生好像不太容易了。 嗯， 这个时候你就会变得更主动而更不舍得撒手。 嗯，一旦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反倒是被动了。 对，难道你想一想，如果这个男生女生他的伴侣价值差异过分大的话，你还要那个分数低的人， 嗯， 被分数高的人来追着跑吗？ 嗯， 这肯定不会啊。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哈，如果我们想在恋爱的关系当中，伴侣关系当中，我们变得更理直气壮，更自信一些，就是提升自己。 对， 就是提升自己的这种刚才你叫什么伴侣价值哈，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这样的。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问到的问题是说，她说我现在结婚了，孩子快两岁了，是一个小女儿，我老公呢特别疼爱我女儿，一家现在其乐融融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这件事情啊最近跳出来开始让我很烦恼，我已经到了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了，可是我老公和孩子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呢就是大约在8-9年以前，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老公，我也就是23岁左右，当时呢就被和我在一起上初中的一个女生，那我们当时就算是从小就认识，关系还可以，她当时呢到一个南方的城市去工作，然后她就让我也去，那时候呢我刚好在我们这儿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就跟她一起去了。到那儿以后呢，才知道那份工作并不体面。其实那份工作男女关系就很混乱了。当时到了那儿之后，又觉得自己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开始有一些抗拒。后来那份工作也就做了。那份工作当中呢，接触了不少男的，其中有一个男的，那个人呢是我们的老乡。当时他很照顾我和我的那个小姐妹。那么和他之间呢我也有了一些亲密的关系，因为呢就是工作上的一个内容吧。再后来呢，我觉得做了2年实在不想做那份工作了，我就回来了。我希望的是谁都会不知道，在那之后我也不再做那样的工作了，而是踏踏实实的在家乡找了一份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去做。在那样之后呢就认识了我老公，所以在那之前啊，我做的事情我再没有跟我老公提过，还想的是离我们家乡那么远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可是没想到曾经在那儿照顾我们的那个老乡，那个男的回来了。那个男的一见到我呢，那个男的满脸都放光，然后他想的是和我还能有什么关系，这时候我已经有孩子了，我是绝对不想再有什么关系的。可是呢那个男的见到我之后，他就要了我的电话，当时我并不想留给他，可是他跟我说，你不要不留给我啊，过去的事情谁又不是不知道啊，咱们这里也并不是很大，我想找你还是能找到的。他呢很巧合的是，他有一个亲戚和我老公家的亲戚是认识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并不大，我知道如果他开口说了什么，那么别人就一定会知道我曾经做过什么。我现在每天都睡不着觉，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因为从他和我的对话中我能感觉出来，他大概是在要挟我，还希望我和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可是我现在已经结婚了，并不想对不起我老公，我该怎么办呢？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可以张口说明白自己的需要的人，肯威胁你的人，当你满足他的一次，按照他的提出的条件来做的时候，你以为一次就搞定了，其实并没有结束。一般他就这样的人，你满足他一次，他可能会对你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相当于如果你不想，或者说你要拒绝他的话，你要拒绝得很彻底。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好多人很天真的想着，以为对方有的人是威胁要钱，有的人是威胁着想要跟你保持某种不正当的关系， 嗯， 等等哈，就是以为满足了一次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但是他发现你这么容易就给他， 嗯， 那么他下次不找你要，找谁要呢？ 嗯， 所以说这一点希望就是这个女性可以看得很明白，她背后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一旦要是打开这个口子的话，后面的事情你很难操作，所以一定要坚守住你这道防线才好。 嗯，对，如果你确定哈，你并不想和这个人再有任何的瓜葛的话，就是态度要特别坚决。但是他可能现在最担心的是个小地方，那这样的一些话如果传开了，如果对方确实是一个人品很差的人，对方确实是一个比如说想败坏一个女人的人，这个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嗯，那假如说一个人造谣生事的话，如果这样讲出去，也会有人可能会相信，会议论的。 嗯， 那我觉得你要综合来评价一下，是这个人把你的过去说出去，这个伤害性更大，还是说既把你的这个事情宣扬出去，然后又跟你有了不正当的这种婚外的关系？你说哪个伤害性会更大一些？那毕竟你的过去是已经过去了，你的现在大家都看在眼里。那如果你现在又答应他跟他保持这种关系的话，你怎么就能保证他一定不会把过去的事情要讲给其他的人听呢？ 嗯， 所以这不是双重的损失吗？ 嗯，所以你得守住这条线。 对，如果你跟他的这些事情被你们的周围的村里人呐、城市那座城市 小城的人 都知道的话，那人家也更会相信他说的就是真的，因为你就是这样在婚内期间还能跟其他的男性保持这种不正当关系，那他所谓的传言的那些你的过去和曾经，大家岂不是更容易觉得这就是事实？ 对，你说的对，这就变成事实了。所以我不知道哈，你和你的老公，就你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争取到老公的支持？这个其实你可能最怕的就是破坏了你现在的家庭关系，你自己也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这就像是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所说过的那样，我说有些女孩子，前几天我还说到这个事情，我说有些女孩子年轻，社会阅历浅，有的时候这个脚一滑就滑到某一个坑里去了，做了某一些事情，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一辈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要去为她负责的。 对，千万不要以为似乎是你脚一滑的那个地点离老家很远。 对， 就是到处都可能，这个世界现在通讯发达，然后交通方便，所以你很难保证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不被别人知道。而我们真正如果要坚持的话，就是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也不会有后续的隐患。 对， 当然很多人可能在他眼前的利益方面会很挣扎，但是你要想一想，你后续付出的代价一定是比这个比例要更高的。 对，假如说真的像这个女士这样哈，就是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稀里糊涂的做过这样的事情，脚一滑做了这种自己觉得挺不堪的事情，那么现在自己的生活已经走到正轨了，假如有一天过去的事情找上门来，你现在能做的就是你自己要承担你的人生。 对， 就是这样的， 得坦然去面对这件事情，光逃避是没有用的。 对，就是你得变得勇敢起来哈，你得变得特别的勇敢起来。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位女生说我在公司里已经工作3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一个部门的一个小领导过去就是一个职业的关系，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但是麻烦在于前不久有一次公司的聚餐，然后那天晚餐大家就喝多了，喝完了之后呢又跑去唱歌了，唱完歌之后呢还是继续有酒，所以喝得很晕差不多了，那么等我们大家散了要回家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部门的这个小领导呢和我是一路，于是呢他就送我回去，我们两个人都坐在车的后座上，然后我隐隐约约就记得我们当时就有了一些不该有的接触，这些接触就是很暧昧的接触，可能是酒后吧，大家可能比较放肆放松一些，后来我就回家了，没有更多的事情。第二天我一下醒了之后想起这些事儿了，现在面对他很尴尬，他面对我也很尴尬，两个人好像都不会像以前那么自然了， 我呢有我自己的男朋友，他呢好像也快结婚了，我们也没有打算要发展什么，就是酒后有一点点这种放肆。可是比较糟糕的是，大家以后还要在一个部门工作，该怎么办啊？ 还好哈，就是双方都有一样的利益诉求。如果说一方有家庭，一方没有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我觉得遇到这样的问题，两个人都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哈，就把这件事情当做没有发生过一样， 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 对，因为你要这样演的话，对方也会配合你，因为他也巴不得大家都是这样的，装作没有发生过任何，没有留下过任何痕迹的样子。所以你越尴尬，对方可能也会越紧张。然后他越紧张，你也越尴尬，是变成这种状态。所以还是我们都说喝酒这件事情有一些耽误事儿哈。但是我也自己体会过曾经喝醉的酒的这种感觉，一个人还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行为的。如果你真的判断你是控制不了的，那你可以在清醒的时候控制自己别喝酒或少喝。 其实很多人可能是没想控制，毕竟喝完酒之后他那个确实是控制能力比我们清醒的时候要差，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没想控制，真是放肆了自己一把哈。要这样的话，你知道你有这个喝完酒有这个特点，以后是不是少喝一点儿？ 对呀，这个是最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然后你看到你自己放纵了一下，可能快乐一秒钟，然后要付出这么长久的这个痛苦，那你看哪个更划算？所以这件事情还是给我们一个经验教训。如果要是发生在你们已经双方都已婚的状态下面，那影响就不是单方面的了，你还影响了另外的两个人，至少两个人和两个家庭。所以被同事知道了这件事情，你以后也很难立足。所以还是要控制酒量。 对，目前来说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对， 然后以后也不要再去多想了。尽量避免单独再去接触，因为你在同事这个如果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大家现在单独接触是挺尴尬的。 对，而且最好的是职场的这些男男女女哈，兔子不吃窝边草哈，就是你可以发展一些你的闺蜜啊、好朋友啊这种，你要是想要放松一下，可以约他们喝一杯酒啊、聊聊天呐、这些都可以。如果是把这些朋友关系完全寄托在同事当中，你还是会有这样的风险，因为相处久了可能就会产生这种情感的游离。 对， 所以我认为同事的这个私底下的交往可以有，但不宜过于频繁，容易让自己和对方陷入这个困境里面。 对，陷入到尴尬中。好，谢谢石宇，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让身边很吵闹，好好想念你的怀抱，某一秒握紧微笑，体会你扬起的嘴角，悲伤的呼唤，也许在跟自己比较，是我不好，太自责话都变少，然而你还是最美好，要让你知道，做得到，不管相爱总会有一些低潮，我爱你就应该对你越把你抱得高高，看着你笑我一笑，别自寻烦恼，做得到，你说再苦也要跟我直到老，我说的每一个承诺会说到做到，感谢你坚强勇敢让我很骄傲，你说想要的爱我能做得到， 在跟自己比较。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八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三十一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天天时时。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我们的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大家可以收听。还有呢，就是如果想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想错过的节目反复收听，那么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字，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留下来的问题哈。有一位呢是这样说，这是一位妻子，他说我想说哈，我这个先生的，我丈夫的父母，我丈夫啊是他们家第二个孩子，他呢上面有一个姐姐，那么他父母在生他的时候啊年岁都已经挺大的了，他父母生他的时候都已经三十多岁了，我丈夫呢今年四十多岁，那么我的公公和婆婆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家呢是在农村的，那么他家里边呢是姐姐出嫁之后过得很不好，因为他姐姐出嫁之后啊前几年就成了寡妇，那么他的那个姐夫呢是外出工作的时候受伤，后来就去世了。他那个姐姐在当地也过得很差，没有能力来管他的父母，自己有三个孩子。这样的话呢，他父母现在岁数大了，他父母呢现在开始生病，而且基本上属于不能够工作劳动，生活有这种不能够自理，一半不能够自理的情况哈。我丈夫是儿子，那么现在他是必须要去管他父母的。一开始呢他是考虑到给他父母一些钱，让他父母能雇一个人来去照顾他父母，后来不行，发现雇的人并不能够很好的去照顾他父母。现在的问题是他父母双双都要到我们家里来，这是我丈夫和我商量的。在过去啊我们结婚也有十多年了，我们现在也有孩子，我呢一直是在城市生活的，那么偶尔到公婆那儿去一下，结婚之后很有数的去过两三次，自己发现和公婆很多地方都是不合的，比如说生活的习惯啊，生活的方式啊，说白了就是公公婆婆的这个生活方式和我自小长大我父母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现在呢也处在自己工作特别较劲的时候，我也是人到中年，在自己的公司里担任到了一个中高层的职位，每天可以说都非常的忙碌，孩子呢现在是上初中，也是最要劲的时候，孩子的学习要管，孩子的升学要管，孩子还有那么多事情，又正值青春期，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一点点闲暇的时间可以再照顾其他的人。我的父母还好，我的父母呢目前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可是我丈夫呢坚决要让他父母到城市来生活， 现在我们也在商议，究竟到城市来生活是让父母住在我们这个家里边，还是考虑到能不能在外单租一处房子。即使是单租房子的话，那么我和我丈夫也得背负起去照顾他父母的重大责任。我现在都觉得我非常的焦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为这个吧，我开始有点埋怨他，我也有点烦我自己，为什么会找了他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这个精神上压力很大很大。 首先我们要说，这个男生可以把父母接过来的这个行为来讲，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就这样的话，他的人品首先是要受到肯定的。因为好多，你想一想，如果他自己的父母都不养的话，他说我只对我媳妇儿好，这样的人你敢跟他过很长久吗？他会不会等你人老珠黄的时候，或者说等你到了更年期啊，或者说你的性情大改的时候，他也会很厌烦你。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人品不好的话，我们也很难去跟这个人生活得很长久。 对，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呀，你而且他已经自问自答，能够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虽然是在同一个城市，接过来了，但是可以不住在一个房间，一栋房子里面。这是可以做到的。甚至是哪怕是同一楼层的不同的房子啊，那样的话有一个隔离，其实也相对来说是好相处的。就你有你自己的空间，然后他的父母有他父母的空间，而且一碗汤的距离，其实照顾父母也是这种都是婚姻和孝顺两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倒觉得，我们可以考虑在哪里租房子可能比较划算，照顾起来时间成本啊，或者说每月的房租经济开销是你们能承受的。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但是你烦人家，这个就没有什么道理了。真的，很多女性在跟我抱怨了以后呢，我问她一个问题，我说，那如果你老公放着他年迈的父母亲，已经没有什么自理能力的老父母亲，然后他不去管，你会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他说，那这个人那简直太可怕了呀， 太冷血了哈。 对呀、跟他过日子背后发凉啊。 对呀、 所以说问题就在于你如果你看他是一个孝顺的人，然后你又会有其他方面的这种焦虑。 对， 所以我们不妨去解决那个两全两害全其轻。 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就相对于来说，你会看哪一个问题会更容易去解决。 对， 那租个房子的问题，我觉得大家省一省还是可以能够实现的。所以我觉得你的这种焦虑或者说这种埋怨和愤怒，其实来源于你的生活可能没有按照你的节奏和你预想好的这个轨迹来完成。但是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类的问题都不会按照我们预先想好的。就好像是我前一段时间，然后痛失了我的猫。我的猫十岁多了。 对 对，然后我当时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就是在他很多年以前吧，我就在预想着他老了以后会什么样子，他离开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知道养宠物这个东西，他突然离开你，你会心里面很难受，所以我做了很多心理建设。 我明白，我太理解了。 对，但是我发现他真的到了，真的是老死的。真的到了这一天以后，我还是我能接受，但是我很难做到平静。 那当然了。 所以这都是来打破了我们预先想好的轨迹的时候，然后人会有一种无助感， 对， 还有愤怒。这种无助和愤怒的话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但是我们平静下来想一想，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 而且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其实人生中的关口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哈，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生活，那我们最初呢是想找到一份幸福的，就是我们都觉得作为人类来说，一个人是孤孤单单的，我们在拼命的想找另外一个伴儿。找另外一个伴儿是为什么？是为了让我们的幸福指数更高一点。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找另外一个伴儿，我们都知道有同甘共苦这样的说法哈，我们可以共同提升幸福感，但是同样我们得共同支撑起对方遇到的困难。其实我们也希望这样，也就是换言之，假如是我们的父母需要被照顾，我们的父母，比如说你是一位独女，你的父母早晚有一天岁数大了，可能也是需要被照顾的。那么这时候如果你的先生他说，哎呀，还要照顾你父母啊，不行，我焦虑，我压力大，我好难过， 他 还好烦你 啊，也好烦你。对， 你是什么感受？ 对，你会觉得很难受，很难受。你会觉得你突然变得非常的孤独，那份孤独是骨子里的孤独，就是你的生活伴侣，其实让你最孤独的时刻是不能在你困难的时候站在你身边。 对， 是吧？ 而且看起来就是我会非常感谢这些小动物的离开，还有像这位先生他提到的他父母亲老去需要照顾的这种状态， 嗯， 是因为他在模拟着我们自己父母老去了又该是如何去对待。 对， 嗯，都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让我们提前体验了一下。而且提问者他里面也说，他说这位先生的父母亲应该比他自己的父母亲的年龄要长很多。 对， 所以这不是也在模拟着你日后你父母亲老去的时候，你先生应该怎么对待他吗？ 对， 你也是在打个样啊。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哈，就像刚才石宇所说的，我们遇到一些人生中我们没有这个意料到的，或者我们事先没有更多去思考的一些意外状况的时候，这个我们会打破我们的生活习惯，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焦虑和压力。我们一下会觉得，哎呀，我本来就这么忙，我要更忙了。哎呀，我本来每天我照顾孩子，我觉得我要工作，我还要照顾孩子，我还要料理家务。对我来说，我已经觉得我已经蛮负荷了，还要来两位老人，我还得抽空，还得去管，还有很多事情可能压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你要知道，其实人的弹性是蛮大的，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确实是一个考验，但是我们只能咬牙承担。咬着牙去承担，因为这时候就必须要承担，你没有别的选择。 其实我们也会把一些东西给人为的会按照自己的思路局限在这个小的思维的怪圈里面。 对， 就是你认为老人来了一定就是个负担。 是的， 事实上你也会体验到一些正面的东西。 对， 任何事情都不是完全是负面的。 对， 所以它能够给你带来的一些帮助，或者说哪怕你在内心上面你得到的力量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当然有很多我可能没有说到的你的正积极和正向的体会，我们都需要从中去找寻。 哎，所以呢你放轻松，越能够，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你内心的力量，你也要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在面对一个家庭的这个局面发生变化的时候，你要站在你丈夫的身边，这对于你们的婚姻来说就是一个积极的方向。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情正在播出。 再看下一位问到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哈，她是这样说，她说结婚有8年的时间了，过去觉得我们关系挺好的，我们是因为彼此相爱在一起的，而且呢过去我还陪她走过了她在北京创业很艰难的一段时间，现在我们的工作事业都已经比较稳定了，我丈夫呢也基本上是在一个上升阶段，我们确实会有一些不合的地方，哪家的夫妻不会为一些事情吵嘴啊？有的时候呢，他也会挑挑我的毛病，我也会说说他。总而言之，妻子的问题、丈夫的问题，在我们这对夫妻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体现。可是我基本上会认为我们夫妻还过得下去。我觉得我们家里的这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就在半个月以前，无意中他可能不知道我在他不远处，他通了一个电话，虽然声音说得很小，但是当时一下子就让我敏感了，因为我明显的感觉到那不是工作关系，不是朋友关系，而是一个异性，于是我一下子就开始留神他的行为了。就在这一两周的时间，他的很多行为看到我眼里，渐渐的就让我明白了，他和一个女人开始有了不一样的交往了。那么我忍不住找了证据，这个证据呢当然就是偷偷的去看了他的手机，在他的手机当中当然看到了证据，我居然还看到了他们两个人发的微信当中他和这个女人的一些合影，还是挺亲热的。原来有些时候周六周日他说他要加班或者见客户的时候是在那个女人那儿，而且明显的能看出他们的背景呢是一个 家的背景、家庭的环境。显然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呢已经很深了。我这才知道这几年我原来一直是生活在自我感觉当中，我自己的感觉很好，其实不是很好。我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当我知道之后，我一下子就跟他挑破了，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没和他谈之前，我先向婆婆去哭诉了。因为这么多年来婆婆对我挺好的，跟我的关系也不错，婆婆呢也一直都觉得我们家是她挺自豪的一件事情，婆婆也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孩子。那我一直都觉得婆婆是一个很明理的人，我跟婆婆说完之后呢，婆婆是有点惊奇，但是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去和我一站在一起去说我丈夫，而是婆婆说我了解一下情况吧。但是当我丈夫知道我和婆婆说这件事之后，那我丈夫对我的态度一下子就变得冷淡了，而且当我挑破了这一层之后，我丈夫对我的态度和之前真的不一样了。之前我没有感觉到他不爱我，我甚至觉得他挺爱我的。可是当我把所有这一切都说破之后，我突然觉得他不愿意再接近我，不愿意再面对我，他离我很远了。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男生啊，在面对被识破，被爱人识破自己曾经背叛的行为的时候，他特别像是一个小孩子，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我坏的一面， 那我就不想再好了， 就不想理你了。就我希望展示的是那些可以认同我的、更欣赏我的人，我要把好的地方更多的展示给他们。就是这是一个特别幼稚的孩童式的想法，但是你会发现面对婚姻情感问题当中，男士经常会退行回到儿童阶段的这种思维方式里面。他可能考虑的并不是修补啊或怎样，而是会讨厌你。明明他是犯错方，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来回避掉自己的错误，可能会减轻他内心的负罪感。所以说也能解释说这位女士提出来的她丈夫的一些态度。那我想提示一下，就是很有可能很多女性会生活在甜蜜窝里面，那只是你认为的甜蜜窝。而是这个男人他其实隐忍着没说而已，对你的任何的不满呢、态度，就负面的态度和意见，他都是认为既然没有大的过错我就忍一忍。男性往往喜欢先积累的，但是一旦是积累到自己承受不了的时候就集中爆发，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婚外的其他的情感。所以我们作为人妻的话，应该定期的去思考我们自己做的哪里有不好，或者说还有哪里可以做得更好。这个都是不是一个人需要做的，而是两个人都需要同时去进行定期的自我反省和思考。这样的话婚姻才会维系稳定。而且你会发现，如果按照你谈恋爱的时候标准，或者结婚前三年的这个标准来去要求对方的话，你也一定会失望的。就是每一个阶段它会有每个阶段的变化和不同，它不一定会比这个前三年可能就爱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你会很有可能日子会过得更好。所以我在这里面想提出来一个斯坦伯格他说的就是亲密、激情、承诺三大要素组成的爱情类型。我们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基础到底怎么样？按理说好像是特别平淡的这两个人哈，就是组合成一段婚姻家庭。所以说，你看你们在组合家庭的时候，关于亲密、激情和承诺，到底你们都占了哪几样？因为这个发展方向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说只有承诺而没有亲密和激情的，这个只能靠着这个忠诚度过日子。 对， 如果你日后你也不给对方亲密和激情，那很可能对方这个光是自己一方在坚守着这些承诺的话，有可能真的会动摇。 对， 所以说在婚姻基础算是这个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哪些努力才能让日后的婚姻说更加饱满和更加稳定。这个不是说你婚前什么样婚后能维持住就行了，而是说我们对对方和对我们的婚姻其实都会有更高的期待。 对， 包括还有的比如说他只有激情那没有承诺，没有亲密，那只能是两个人擦肩而过的关系了。但也有是说其中包括有两样，比如说只有承诺和亲密没有激情的，那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平淡的这种婚姻生活。 对， 如果只有激情还有这个承诺的， 那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亲密的关系也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最完美的关系其实是三者都有，但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这样完美的婚姻和伴侣。 那当然了。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可能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们也会在生活中遇到的，比如说发现对方出轨了，我们也和对方挑明了，挑破这件事情了，说明了我知道你出轨了。那么和对方之间的关系，有些人呢会得到对方可能是这样的承诺，表明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我错了，对不起啊，这还是个态度哈。但是有一些人呢就突然发现，哎，原本我们还可以沟通还可以说话，结果对方开始和自己对立了。就像刚才石宇说的这样，就是一种小孩子心态，对，小孩子心态，就是你发现了我最差的这一面，那我也不愿意再面对你了，我也不跟你解释了，就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想修复关系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判断一下你的爱人属于这种情况，跟我们刚才提问的这位女士的丈夫属于同一类型，退行到儿童的这种行为模式里面，那其实你就要慎重的去揭秘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想好离婚，那你要什么时候说，怎么样说，就是很有技巧的一件事儿。 对， 你可以掌握一些证据，但是你适当的表露出来，还是说蛮考验人的。但是我发现很多女性，她得到了一点这个蛛丝马迹以后，她就去验证，然后去找对方理论和对质。来，你看，你不是说那个跟他没关系吗？那你这个怎么解释？你都跟他约好了，就周末要出去了，你这是什么意思？等等哈。所以说你要先明确说，假如这几种可能性，如果对方真的是背叛了你的话，那你这段婚姻还要不要修复？怎么修复？如果你说我的底线就在于他一旦跟人有过身体和精神上的这些游离的话，我压根儿我就过不下去了，我就坚决要离婚，那么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另外一样，就是考虑好你的孩子的归属问题，财产怎么分配，今后的这个一个人的日子该怎么样过。所以说你都得想好再去揭秘。但是我发现有很多女性她是这样的，我既不想离婚，或者我没有做好离婚的准备，然后我还要拆穿对方，让对方很难看，所以男生也会很害怕呀。就是我如果这段感情还要继续婚不离的话，那我永远是一个罪人哈。就是你随便三两句话一起对我的话，那我又会回到这件事情里面，所以他是洗脱不了曾经背叛的罪名的。 对， 那这样的话，你说任何一个人可以活在这个阴影里面过很长时间吗？其实太压抑了吧。 对，没错。所以现在是一个敏感时期，如果这个现在能采取合适的策略，那么比如说先有一段时间的冷静，那我们有些人会觉得我抓到了你的这个你自己出轨了，是你在婚姻当中背叛了，是你不忠，是你对婚姻你是犯错的那一方，你是有罪的那一方，我抓到了你的这一些，比如说我要让家人一起来声讨你啊，我每天我都会指责你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个人的关系会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在这样一个敏感期，我们能不能先退一步，比如说我们先冷静下来，我们先考虑自己到底要何去何从。 对， 你真的要和对方要分手的话，那可以，你可以这个把对方骂得一无是处啊，这个从此以后你们可以就大家就不再过下去了。但是很多人并不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的，所以你可能得冷静一下，想一想你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对待你们现在婚姻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来处理你们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你可能这个才会和你丈夫能够重新赢得一个坐下来沟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而且特别提示一下，轻易不要告诉老人，老人只会瞎操心，而且他并没有办法去维护你的婚姻， 对， 并没有办法教会他儿子以后不再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行为。 对， 所以告诉老人一点用都没有。然后我们过去那些年代的话，告诉单位领导，现在是告诉父母亲，这些方法都是不适宜的。婚姻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如果交给别人去处理的话，别人为难其实也帮不了你，反而适得其反。 对，好，谢谢石宇。各位，今夜思雨时，大家今天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节目的内容，就到这儿。如果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把问题发送给我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回到原